在左云山驿站里，王玉、P5092、纪子昂等人各司其职，共同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以6000人击败了对方7万人。这种快乐和成就感对于王韵和 P5092 这样的人来说，其实层次是高于金钱和权力的。可以说，王韵现在觉得自己也升华了，有了不同的追求。此时，洛城之内已经开始了一场庞大的抓捕与通缉行动。王韵这边给的人只是模糊的长相截图，所以一开始任小苏还担心这些人并不好找，因为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和身在何处。现在洛城卫戍部队是个空壳子，人手不足，任小苏他们也不过几十号人，抓捕是非常困难的。可是大忽悠这边派去的人很快就抵达了洛城，有200多人。然后任小苏去别墅区对面的小店吃饭时，这位给任小素免过饭钱的老板问起有没有杀人元凶的线索，任小素便随口把自己的困难说了一嘴，结果店铺老板眼睛一亮， 哎，您把那些人的照片给贴别墅区门口啊，我召集咱们壁垒的老百姓啊帮您指认。 他们愿意吗？ 咱不敢杀人报仇，还不敢指认这些人吗？只有把这些人给找出来啊，我们才安全了呀。能够为江旭先生做这么点小事儿，大家都开心的。您这边准备一下，我这就去喊人。 当天任小素让庆氏的人将王玉那边所有传过来的照片全都贴在了别墅区的门口。结果让任小素震惊的是，那别墅区门口挤满了乌泱乌泱的人，所有人都在看照片。有人指着一个中年男人喊道， 我认识他，他是我以前在工厂里干活的工友，叫白云鹏。 任小素看着别墅区外面人头攒动的样子，这仿佛已经变成了洛城的全民战争。他忽然觉得自己一定能将这所有可疑的人物全部揪出来。 去把照片复印成传单发给大家，大家这样挤着看太困难了。 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心里突然暖了起来，因为他看着那些人忽然意识到，其实没有什么壁垒人与流民的区别。这些人迫不得已生长在这个时代里，但每个人心里都还留着一点热忱。就像江旭先生说的那样，我虽然看过的真相与黑暗比你们多一些，但我依然热爱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聚集在牡丹大道的别墅区外面，有些洛城居民白天工作，晚上下班之后也不回家了，听说这里需要大家辨认杀人元凶，就立马赶了过来。有些人甚至拖家带口地赶过来，只为做着力所能及的一点事情。嘈杂的人群汇聚在门口，连车辆进入都有点困难。若是放在往常，别墅区的住户们早就撵人了，可今天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看见。毕竟谁也打不过27号别墅里住的那位。没一会儿，罗兰这边已经把传单全部打印好了，在门口分发出去。这一次他们做的工作细致，甚至还有庆氏的人专门跟大家解释， 大家看我现在发出去的这张年轻人的照片啊，他腰间是明显别着一把手枪的。然后再看下一张，这个人在没有监控的地方和人接头，从两个摄像头中间通过，也就是5秒的时间，他手上就多了个黑色的塑料袋。再看第三张，这就是和他接头的人。 一开始居民们还心存疑虑，这些人到底是不是间谍，结果现在庆氏的人一解释，大家彻底放心了，既然是间谍，那就给他们揪出来啊。这时候突然有人大喊， 哎，这个年轻人我见过，他就住我们家楼上，以前下班的时候还见过来，这小伙子通常都不出门的。 当真吗？ 当真，哎，我现在就可以带你们去抓他，我老刘从来不说谎。 好，我们现在就立刻实施抓捕行动，不过请大家进入别墅区，我们这边需要确保信息不会提前泄露，以免在抓捕的路上被他逃跑。 一时间这些居民浩浩荡荡地准备进入别墅区，然后由庆氏的人持枪械把守。有居民迟疑了， 这不好吧？家里还有人等着我们回去呢。 虽然大家很想帮忙，但问题是被限制人身自由这样的事情还是让人有些害怕。罗兰站出来跟大家解释， 放心，我以庆氏的名誉担保，绝对不会威胁到各位的人身安全，各位都是好心来帮忙的，但有人可能利用大家人多眼杂混在其中，我们也是为了确保能抓到那些杀人元凶。 结果就在犹豫的时候，一名戴着黑色口罩的年轻人转身向后走去，想要悄无声息地离开。然而他才刚一转身，便看到任小素笑眯眯地在对面盯着自己。 去哪儿啊？ 回家。 别回去了，我看你有点嫌疑。 刹那间，那年轻人从袖间抽出一把匕首来刺向任小素。任小素两根手指捏住了匕首的刀尖，而后以右手指节敲击在对方的胃部。只是一瞬间的功夫，这年轻人便陷入了昏迷。洛城居民里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一幕，任小素对大家诚恳道， 各位之中一定会有这样心怀不轨的人，所以还请大家配合一下，我们绝对不会威胁到各位的人身安全，反而会保护大家。 居民们一看，还真有间谍混在里面呢，那绝对不能让间谍就这么跑了。 走，进别墅去，正好以前都没机会参观这国宝花园别墅呢。 罗兰笑眯眯地对旁边庆氏士兵说道， 去喊一个厨师团队过来，就在28号别墅给大家做一些简餐。 安排妥当后，任小素对罗兰说道， 我这就带队去抓人了，你们这边准备好审讯的地方，抓回来就立马突击审讯，不要让他们有串供的机会。 放心，31号32号别墅地下我们两年前就挖了4层地下室，今天刚好派上用场。 洛城居民这边一个个拿着传单还在辨认目标，一旦有人发现目标身份，一旁其他人竟然还会给他鼓掌，一时间气氛异常和谐。任小素带着刚刚赶来的西北情报工作人员离开了别墅区，在洛城之中快速地搜索着那些目标人物。说实话，任小素亲自出马抓人，就真的是不给间谍活路了。整个洛城里恐怕还没有哪个间谍能打得过他，拒捕这种事情根本不存在。而且这次行动还有杨小锦跟着，两个超凡者联手，简直就是在欺负那些间谍。一开始抓捕行动是非常顺利的，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任小素会突然抓人，所以根本就没跑。进去之后，先是任小素快速解除对方武力，然后则是杨小锦上手卸了对方的大半关节，以免对方自杀。任小素觉得，就算对方有个能用爆心虫灭口的超凡者，但也不可能控制所有人吧，总会有点漏网的才对。所以杨小锦这边手脚麻利地卸了关节，连下巴都卸了，检查口腔里是否藏着用来自杀的毒囊，根本不给对方任何机会。杨小锦做这种事情简直熟练得不能再熟练了，都不知道这姑娘到底是怎么成长起来的，经历了多少专业的训练。这一幕给身后的西北工作人员看到之后顿时感到牙酸，然后看看任小素，再看看杨小锦，心说也不知道这两口子在家里到底是怎么相处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来个人。 杨小锦掰着一个人的下巴说道， 这人大牙槽里有个东西，给他撬下来。 一群西北的情报工作人员来得匆忙，也没携带专业的工具，结果这也是一群狠人，直接随便找了个钳子就把对方的大槽牙都给拧下来了。那槽牙伪装得很像，所以从外面很难分辨到底哪颗藏着毒，大家也不好意思去问杨小锦，心想一块拔了算了。捏着对方下巴拔掉第一颗的时候，发现拔的竟然是真牙， 西北的情报工作人员低声道了一句晦气，就准备继续拔了。连拔两颗针牙，疼得地上那毫无反抗能力的间谍直冒冷汗。他下巴还脱臼着，只能含糊道： 有吧有吧，上面的最后一过。 西北的人听懂了，是右边下面最后一颗。他拍了拍地上这间谍的脸： 哼，早这么懂事不就完了吗？ 平日里西北待人接客还是非常客气的，但现在要抓的人都是王玉好不容易揪出来的，他们完全不用那么客气。所以所有被任小素他们带队抓回去的人基本都逃脱不了鼻青脸肿的宿命。那位还能剩下一颗大槽牙的间谍还算幸运的，自己比较机灵，提前说了毒囊的位置，有些宁死不说的硬是被当场拔下七八颗牙齿来。当时另外那个宁死不说的间谍都懵了，他看着给他拔牙的西北人寻思着，刚才那姑娘不是说拔槽牙吗？你们这咋连门牙都拔了呀？这一连抓不到第八个人的时候，西北的汉子们都熟门熟路了，也不用杨小锦再上手，直接一堆人冲上去就把对方按住开始拔牙。结果拔了四颗大槽牙之后，愣是没找到毒囊藏在哪儿。杨小锦过来掰着对方的下巴一看： 哦，这个人没装毒囊。 这下西北的汉子们也愣了一下： 怎么会没有呢？ 那个被摁住的中年人都快疼哭了。 我告诉你们，我是洛城的后勤司司长，你们竟然敢这么对我。 杨小锦挑了挑眉毛： 带回去再说。 他核对了一下王玉给他们的资料，这个人在通过两个监控死角后手里多了个礼品盒子。这时候杨小锦大概猜到了，这可能真的不是间谍，而是洛城里受贿的官员。不过即使对方不是间谍，也并不一定就抓错了，因为这次任小素要找的不光是间谍，还有那些把间谍给放进洛城的人。这么多的间谍进来，只有对方把洛城官员腐蚀的千疮百孔才能做到吧。而且问题在于，任小素觉得或许可以在这些官员身上找到一些线索，比如谁要往洛城里面塞人，对方的身份是什么等等，一定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慢慢的，任小素他们的抓捕行动遇到了一些困难，有些人听到了风声提前躲到了暗处。任小素发现开始有这种情况出现后就有点急了，加快了抓捕速度。只是很快他又松了口气，他们发出去的传单开始起了作用。在抓捕第37号目标的时候，对方提前离开了住所，结果还没过两个小时，就有一对夫妻过来报案说他们很久以前租出去的房子却一直没人住，那个租客看起来像是传单里的某个人。任小素过去抓捕，结果正是他们要找的37号目标。不得不说，一座城池看起来很大，但是当所有人都在帮你的时候，这个城池又显得很小，小到那些歹徒无所遁形。一天的时间里，任小素带队抓捕的人足有72人，其中31人在抓捕过程中被暴心虫灭口。罗兰将剩余的41人分别羁押在别墅下的地下室中开始审讯。不得不说，罗兰和朱琪这俩人的审讯能力太强了，在他们的刑讯之下，很快就有人扛不住压力全都招了。只是那些洛城的官员对自己受贿放人进入洛城的事情供认不讳，但到底是谁塞的钱，哪方势力想要塞人进来，他们真的不知道。这批人进来的时候给的价格要比往日更高一些，要求就是别多问，而且对方本就是形式隐蔽，没人知道对方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全都是主动找上来的，有时候半夜打电话到家里，连威胁带恐吓就完成了交易。任小素这边让人去查了一下他们的通话记录，找到了，可惜没什么用。这些人交易都是同一个电话打出去的，坐标位于一处民宅里。 只是那民宅里的人已经在任小素他们的抓捕过程中被暴心虫灭口了。这41人中有一半都是洛城本地的官员，剩下一半则是周氏、孔氏、火种、王氏的间谍或者线人，并且对江旭被刺杀一事毫不知情。让任小素比较意外的是，这里面竟然还有周氏的间谍，那怎么没被灭口呢？此时此刻，任小素其实早已将周氏当作假想敌了，因为他觉得只有周氏做这件事情才最符合他挖掘出来的逻辑。可现在看来，周氏的间谍与那些被暴心虫杀死的人并不是一伙的呀。周琦在一旁解释道， 这个也正常，刺杀江旭的人明显要更加精锐，全都是军中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战士的。他们上面很有可能有一个单独的行动指挥，独立在周氏的情报系统之外。这种刺杀江旭的事情连自己人最好都不要知道，毕竟谁知道自己组织里有没有其他财团的人，万一泄露就是千夫所指，必须谨慎才行。 这个行动指挥八成就是那个可以操控暴心虫灭口的人。 审讯一时间陷入停滞状态，不是抓捕的人不开口，而是他们仍旧没有抓到最关键的人物，得到的信息也无法指认到底是何方势力刺杀的江逊。任小素把这个消息传递回了西北，王运的分析还在继续，任小素的抓捕行动也还在继续。唯一一点小插曲就是，下午的时候，王运那边又传来了新的抓捕目标。任小素一看照片就愣了，这不是那位秩序司司长吗？别的人他可能不认识，但他拉着秩序司司长聊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怎么可能不认识？这都不用人民群众辨认，任小素直接一眼就认出来了。当天，那位传说中非常受洛城新主人任小素器重的秩序司司长就被抓回了别墅区。只是这货跟其他官员的情况差不多，也是收钱放人，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此时王运在144号壁垒驻军营地的会议室里已经坚持工作超过四天了，每天休息的时间不到三个小时，神情开始疲惫。他分析录像本就耗费精力，四天过去之后，王运眼眶深陷，一直不停地喝茶水提神。旁边大忽悠看不过去了，便劝他休息一下，结果王运执意不肯去休息。 还有一半视频没看呢，这时候我怎么能去休息？ 也不差你这睡觉的几个小时啊。 不行，少帅那边还在等我，一定是我们漏掉了什么非常关键的信息。少帅那边传来的讯息，他们在抓捕行动中还有人在持续不断的灭口，这说明那个使用暴心虫的超凡者始终都没有被我们找到。 王运此时头发乱糟糟的，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英气，他在会议室中来回走动着，整面墙的屏幕都暂停下来等待他思考线索。张小满在一旁说道， 要不你先休息休息吧，真的后面还有一半视频没看，我们真怕你还没看完就猝死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四天下来，连旁边负责协助王运的士兵都换了两茬，结果王运还一直坚守在这里。吃饭在会议室里吃，睡觉也干脆在会议室里睡，脸也不洗了，牙也不刷了。如果只看他现在的模样，根本想不到他以前有多么干练。可是这次张小满劝他休息，王运却是连话都不应答了，只是自己低头沉思。忽然间，王运抬起头来对身旁负责调度录像的士兵说道， 快，我要看江旭先生出事那天十字路口的视频。 说完，一名士兵赶紧将两块屏幕给调到了当天，就是那个十字路口的两个高清监控。王运看着录像， 火光扰乱着屏幕的录像质量，大量的人潮从十字路口经过。只是粗略地计算一下，那个十字路口经过的人流恐怕就有数千个。那么多的面孔，想要记下每一个来，这是常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王运看过一遍之后对士兵说道， 倒回去再放一遍。 士兵赶忙倒放。就这样，王运一连看了这一幕三遍之后，然后突然对士兵说道， 我记得少帅昨天提到过，有人告诉他，江旭先生出事的当天上午就差点出意外，把时间调到那个时候。 王运所说的就是江旭差点被广告牌砸中的那一刻，大家也不知道具体时间，只能把视频调到早上八点钟，然后快进寻找镜头。很快，王运看着江旭先生身姿挺拔的从希望传媒走出来，然后有路人开始与江旭先生微笑致意。再然后，一名穿着黑色西装的年轻人撞了江旭一下，江旭一晃神的功夫，一块硕大的广告牌坠落在江旭身边。 香草。 王运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安静寺里非常活跃的超凡者。大忽又愣了一下， 等等，难道是安静寺干的？不对呀，我看他的动作分明是在保护江旭啊。 是啊，安静寺如今已经和王氏联手了，既然江旭一直针对王氏，安静寺怎么会反过来保护他？ 一旁的 P5092 突然说道， 也能够理解，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把王氏当作假想敌，因为江旭死亡嫌疑最大的好像就是王氏，可你们反过来想，如果王氏也怕有人栽赃嫁祸他们，担心自己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那么保护江旭的动机就成立了。 给我调到当天战斗时的画面，隔壁接的。 结果等画面调出来后，所有人惊讶地发现，香草与唐化龙两人拼命地想要往清河大学方向冲，结果却被数百名黑衣杀手给拦截下来。期间，香草与唐化龙两人在战斗中纷纷负伤，还是香草最后拼了命，俩人才逃出这些杀手的包围。那些杀手与追杀任小素却被团灭的是同一批人。这下子会议室里安静了。隔了一会儿，大呼又才疑惑道， 这是演戏还是真的要保护江旭？ 王运盯着画面说道， 不像是演戏，我仔细分析了每个杀手的行动，没有人留手，其中有人甚至准备了塑料枪械，你看这个人被撞倒之后，枪械掉在地上，然后一辆汽车碾碎了，正常枪械是不可能碎裂的，说明杀手也知道香草要来，提前准备了针对他的武器，枪械是塑料的，子弹恐怕也是特制。你们看，香草腹部是受了伤的，他有操控金属的能力，寻常子弹根本不可能伤到他。把视频再调回香草保护江旭的那段。 然后王运死死地盯着那一个屏幕，等待着什么。屏幕上江旭已经离开了画面，但王运的视线却没有跟着江旭走，而是继续停留在这里。这么一盯就是两个小时，而屏幕上快进的画面已经过去了足足六个小时。这时候江旭先生已经出事两个小时了。突然间，王运抬手喊道， 停。 所有人发现王运激动起来，只见他指着屏幕上一个穿着蓝色工厂制服的年轻男子说道， 查一下他身上这个制服是哪个工厂的。 大忽悠这边联系洛城，很快就得到答案了， 自来水厂的服装， 就是他了。洛城自来水厂距这里8公里，距江旭先生出事的地点是9公里，位于壁垒的边缘，而且三个地点呈现三角分布，这时候分明是上班时间， 他却突然出现在这么莫名其妙的位置。你们听说过一个理论吗？大多数行凶者其实在事后都会返回案发现场，有人去看看自己是不是安全，而有的人则是为了反侦查，看看自己做的是否干净。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害怕，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突然出现在江旭先生出事的两个地点。世上不可能有如此巧合的事情。监控继续跟着他，我要观察他的行动轨迹。 要说这个人已经足够谨慎了，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来到这个现场观察，而是等江旭死亡后才返回这里。这个时候恐怕全天下 99.9% 的人注意力都在那个十字路口，谁会来关心六个小时后的第一次案发现场呢？但是他恐怕没想到王韵竟然有如此的耐心来守候一个答案。任小素这边正旁听着罗兰的审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随着抓捕的目标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抓捕对象。只听对面的中年人歇斯底里的大吼着， 我就收人家一袋子红薯面条一瓶蜂蜜，你们至于把我抓到这里吗？啊！” 这中年人是一位交通司的小科员，结果收了点土特产就被抓到这里了。这次是真的土特产。罗兰也给这事儿逗乐了。 嘿嘿，俗话说得好，别伸手，伸手必被抓，懂吗？ 不过这种人在调查清楚之后，大家也不会怎么为难他。这次任小素他们不光抓捕了洛城的间谍，还顺手打击了不少行贿受贿现象。突然间外面一名西北情报工作人员匆匆跑进来。 少帅，王韵说他可能找到幕后元凶了。 幕后元凶？ 任小素看着那位过来报信的西北情报人员。 怎么确定是幕后元凶呢？ 王韵那边说这个人在江旭先生出事的十字路口出现过，两个小时后就跟没事人似的出现在江旭先生差点被广告牌砸中的地方，这是典型的返回作案现场偷偷观察的行为，而且非常谨慎，一般作战人员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只有那个藏在幕后策划一切的人才会回到那里去。 任小素往别墅外面走去，他现在对已经抓到的那些目标不是太感兴趣了。如果这个被王韵揪出来的人就是使用暴心虫的幕后元凶，那么找到这个人一起都解决了。这个时候任小素转头看向罗兰周琦， 我把这个人带回来，你们能不能撬开他的嘴？ 却见周琦阴恻恻地笑道， 在我刑讯下没有张不开的嘴，你放心吧，水性能力用来刑讯刚刚好。 任小素出了别墅就对西北情报工作人员说道， 把那个人的照片打印传单发给大家，询问有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的。 结果只用了十分钟就传回消息，罗宗仁29岁，自来水厂技术工人，两年多前来到洛城工作，是自来水厂高薪聘请的。只是问遍别墅区内所有的居民，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罗宗仁的住址。西北情报人员带来一名员工， 少帅，他认识这个罗宗仁。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好，我是来自水厂的一个基层工人，这个罗宗仁我很熟，很多技术问题都是他解决的，在我们分厂驻扎过一段时间，只是没人知道他家住哪，我们下班去聚餐他也从来都不参加，只知道他喜欢看书，没事的时候都窝在办公室里看书，哪也不去。 他平时有什么习惯？ 除了看书感觉也没别的了。倒是有一点，这个罗宗仁特别喜欢洗手，每次干完活之后碰到设备都要洗手，整个人穿戴的也很整齐，工厂里很多小女孩都觉得他跟我们基层邋遢工人不一样，所以还有很多女孩追求过他来着。 有洁癖。 任小素疑惑道，不知道为何，他心里瞬间勾勒出一个极其自律且深藏不露的形象来。只是不知道对方的住址该怎么办。任小素对情报人员说道， 联系自来水厂，厂里的人员化名册上有所有工人的住址，虽然有可能是假的，但也算是个线索。 结果就在任小素还苦于无法得知对方住址的时候，西北又来电话了。 王运已经通过监控录像跟踪到了对方的行为轨迹，确定了对方的住址范围，就在凯旋路149号附近。拿着他的照片去问附近的居民，一定能问到。那块居民楼只有两栋。 任小素当即带队往外冲去，直奔凯旋路149号。到了那里后，任小素找到路旁杂货店老板，并拿出罗宗仁的照片。 你好，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杂货店老板一眼就认出了罗宗仁。 他呀，天天穿着自来水厂的制服从我这里经过呢，当然记得。他好像就住在这附近吧，买柴米油盐都是在我这里买的。 那您知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就在前面那个居民楼上面吧，具体的就不清楚了。 说完之后，西北的数十名情报人员手持枪械快速将那栋居民楼给包围了，连杨小姐也在几百米开外的位置寻找好了最佳狙击位置。耳麦中杨小姐说道， 准备就绪。 任小素这才往居民楼走去，楼下有老头老太太在撑着小桌子打麻将。他拿出照片问道， 您几位知道他住在几楼吗？ 一位老太太看了一眼照片笑道， 哎呦，这不是小罗吗？他住在4楼401呀，你们找他有事儿吗？ 啊，没事。 任小素笑了笑，他招招手让情报人员把这几位架走，以免等会儿战斗起来误伤到他们。居民楼很破旧，总共只有4层。任小素带着几名情报人员一路蹬着阶梯上楼，结果到了4层的时候，401的门竟然只是虚掩着，并没有关闭。任小素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他将门推开后，只见屋内陈设非常简单，只有一些最基本的桌子、书柜、厨具，还有一张床。任小素想起一句话来，当一个人内心极其复杂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会有极高的要求，必须简洁整齐。屋里已经没有人了，对方像是提前察觉到了危险，于是早早离开。而门口正对面的那张桌子上放着一张扑克牌，黑桃 A。 那张纸牌当当正正地摆放着，仿佛像是罗宗仁对任小素他们无声的嘲笑。对方猜到任小素他们一定会找到这里，不仅提前离开，而且还像是宣战一般留下记号。这是一个高智商犯罪者，对方不仅享受计划的实施，还享受戏弄与掌控他人的成就感。任小素转身出门， 通知西北，对方已经潜逃，但他逃不出这个壁垒，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找到这个人。 这一刻，任小素面容平静。消息传回西北之后，王运怔怔地站在那上百块屏幕前面，他忽然说道， 这种人一定会给自己留下后路的，对不对？人人都说狡兔三窟，这种狡猾的高智商犯罪者一定会给自己留下后路来的。来，把所有关于他上下班路上的视频都给我调出来，我要看他近一个月以来所有的轨迹。 这个工程量是极为浩大的，对方上下班回家路程足有8-9公里，这需要数十个视频才能将对方轨迹拼凑起来。整个壁垒的监控有数百个，他得先从这数百个录像中挑出那条路上的视频才行。就在士兵们为难的时候，却听王运说道， 我之前给视频都标了编号，他上班路径上的监控录像14102129 130 141。 王运一连说了100多个编号，竟是精准地标出了一条完整的罗宗仁生活轨迹。 王运为了快速观察视频里罗宗人的生活轨迹，甚至要求士兵将视频进行了16倍的快进。这是一个月的视频，就算快进16倍，也需要一个人看将近两天才能够看完。好在还有夜间，可以让王运稍微休息一下，由其他士兵盯一下，如果出现了罗宗人再通知王运。此时一旁的士兵甚至都看不清画面上的人影了，而王运却还在专注地看着。会议室里所有人都能发现，王运的精气神仿佛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下去。所有人都担心王运会出现问题，只有王运自己并不担心。 放心吧，再撑三天绝对没有问题，我是超凡者，不是普通人。三天之内，我一定把这个罗宗人给揪出来。 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王运眼眶深陷，整个人形容枯槁，却听他平静地自言自语着： 上班下班，买菜回家，逛书店。书店只去同一家，买菜却是随机，而那些卖菜的人却从来没有变过，卖菜的人里没有异常。告诉少帅查一下这家书店，但一定要小心，对方很有可能设置陷阱。 消息传到洛城之后，任小素迅速带人前往罗宗人必去的书店。情报人员将书店包围后，任小素朝书店走去。然而就在他准备开门的一瞬间，想起王运的提醒，一定要小心，对方可能会设置陷阱。任小素直接召来老许，然后他自己则慢慢向后退去。老许推门而入，刹那间门把手带动了里面设置好的透明鱼线，叮的一声，仿佛有什么陷阱机关被推门动作扯到了。巨大的热浪从书店里面爆发出来，轰鸣作响中，这条街道上的玻璃都被这沛然难当的冲击波与巨响给震得粉碎，街道上停着的车辆报警器也呼啸而来。居住在这条街上的居民小心翼翼地探头看来，却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书店里放置的炸弹足以瞬间吞没30人作战班组了，还好王运提前警觉，而任小素又有老许这样的手段。任小素站在远处默默地看着这一切，老许经受的所有疼痛都在这一瞬间反馈到他身上了，可是他的表情却没有表现出一丝痛苦来，反而阴沉下来。这个对手要比想象中更加难缠，而且最可恶的地方在于，对方明知道自己在被全城搜捕，可对方没有想要第一时间逃走，而是依靠自己过去故意制造的生活轨迹来设置陷阱。不得不说，这大概是任小素遇到过的最阴险的对手之一了，上一个还是黑袍。 告诉王运，如他所料，这里只是一个陷阱。 西北那边，王运得到这个信息后如获至宝，很多人发现王运甚至还有点高兴。张小满疑惑道： 这你高兴个啥？这不是又缺少了一条线索吗？ 缺少了一条线索，这也是线索之一啊。 其实在王运看来，一个藏在幕后的犯罪者透露出来的信息一定是越少越好，当作案之后毫不犹豫地隐藏起来，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才能躲避追踪。而现在对方在书店设下埋伏，宛如犯罪者的炫技一般，在王运眼里反而落了下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不管他现在做任何事，其实都能够成为新的线索，这样我就能通过他所有做的事情来判断他的性格。 留下扑克牌，书店设置炸弹，这一切都仿佛在告诉王玉，这个在洛城蛰伏了两年时间的幕后元凶已经有点不甘寂寞了。对方才29岁，虽然有极高的侦查与反侦查技巧，但还不够老谋深算。突然之间 王韵觉得对方就像是一个喜欢炫技的小孩一般，他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将对方给揪出来。王韵继续观察着罗宗仁那一个月时间的生活轨迹，这个时候罗宗仁应该已经制定好了行动计划。对方深知洛城刺杀江旭一事马上就要拉起轩然大波，那么对方一定会想确定自己的后路是否可用吧。 对他来说，一个完美的安全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他在上下班路径上不需要他走多余的路，就能用于观察是否安全的地方，最好是一楼，因为一楼方便挖掘地下室，也方便提前得知外面的动静。最好是在监控死角，这样方便他躲藏，不能距离书店太远，因为他恐怕想亲耳听到书店的爆炸声，这爆炸声对他来说应该如同音乐一样美妙。把181号视频倒放一天，然后32倍快进。 过了一会儿，王宇突然大喊， 就是这里。罗宗仁在过去半个月的时间里每次经过这里都目不斜视，然而在他快要行动的时候，有两次都忍不住看向右手边路旁的监控死角。 会议室里其他人面面相觑，以这视频快进的速度，他们甚至都看不清罗宗仁的身影，也不知道王韵是怎么做到在这种速度下还能观察对方是否有看向哪里的。王韵对大呼又喊道， 快确定这是哪里，让少帅赶紧过去，这附近就有对方的安全物，我有把握确定。 大忽悠这边赶紧联系洛城，而任小素得到消息后立马赶往凯旋路74号附近。这个位置距离书店并不是太远，如果这罗宗仁躲在这里，那么他就可以知道自己设置在书店的陷阱有没有成功。任小素过去的时候直接让杨小锦就位，而老许则直接跳上房顶从另一个方向包围过去。结果这罗宗仁比任小素想象的还要胆大，他赶去凯旋路74号附近的时候，一个穿着棕色夹克的中年人朝着任小素迎面而来。任小素动作未停，而对方看到了任小素也神色如常，但是当双方擦肩而过的一瞬间，任小素双眸瞬间赤红。 崔成， 那中年人还没有来得及有任何反应，便被任小素直接敲在了脖梗大动脉上，力度准确，确保能让一个超凡者瞬间昏迷，却不会致死。任小素蹲下身子，直接徒手掰掉了对方嘴里所有的牙齿，确定其中两颗都是镶嵌了毒囊的。而后他又让情报人员将此人全部扒光，头发也剃光，确保对方身上再也藏不住任何东西，这才松了口气。任小素笑了起来，不得不说他现在觉得能让王韵这种人才大掀西北真是太值了。就在大忽悠传递消息的时候，王韵突然抢过电话交代， 少帅，你赶往凯旋路74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切与你擦肩而过的行人，此人热爱炫技，也喜欢观察自己的杰作，他听到爆炸声后说不定会伪装成其他人的模样，如果你没能发现他，他的心里会得到极大的满足，这种感觉已经让他上瘾了。 西北144号壁垒驻军营地，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屏气凝息地等待着落成的结果，每个人都很忐忑，包括王韵在内。虽然王韵心中很笃定自己的判断，因为他的判断不是随意猜测，而是有根据的推理，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有些担心，万一对方还有其他的伪装或者后路呢？又或者再次被对方提前逃脱，这都是不确定因素。随着大忽悠他们传递出去消息后，10分钟过去了。突然之间，会议室里的电话突然响起，里面传来一名情报人员的声音， 已经抓捕成功了，少帅说我们抓对人了。 会议室里经过6天的煎熬，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来。这6天里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王韵 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来，一天一个样，头发越来越乱，眼眶越来越黑，所有人都很心疼他。其他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忽悠是全程都守在这里的，张小满带着协助王运的士兵轮流上阵，大家在这会议室里连大气都不敢出，生怕打扰了王运的思考。而现在这一切终于结束了，王运脸上终于露出笑容来，大忽悠和张小满 P5092 等人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而后 P5092 带头鼓起掌来，会议室里的掌声经久不衰。王运环视着大家，他太喜欢这种感觉了，与大家发自内心的钦佩相比，自己之前追求的功名利禄好像并不是特别重要了。 P5092 笑着说道， 在走云山的时候就想说，很高兴与你成为同僚，这是我的荣幸。 张小满乐呵呵地笑道， 我也是。 结果这时会议室里响起惊呼声， 王运！ 只见王运眼睛慢慢闭上，歪倒下去，大忽悠眼疾手快地扶住了他，然后摸了一下他的颈动脉才放下心来。 只是精力透支太多，昏厥了，喊医务兵过来给他输点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这几天他连饭都没好好吃，全都耗在这儿了。 张小满带人小心翼翼地把王运抬去了宿舍，会议室中所有人如释重负。 等会儿问问少帅那边的抓捕细节，感觉少帅这边动作也很迅速啊，直接就找到了对方。 其实罗宗仁根本没想到任小素会突然动手，而且一出手就是催成开启全力出手，完全没给他留任何的反抗余地。罗宗仁自身的能力并不强悍，他更像是巡夜雨那样的功能性超凡者，所以他最大的错误就在于胆子太大了，竟然敢和任小素擦肩而过。那一刻任小素记起王运对他交代的事情，凶手很有可能会佯装无事从书店现场经过，双方迎面而去。那时候的罗宗仁虽然化了妆，可神情实在是太镇定了。那种环境里一个人迎面跑来，怎么也该有好奇的神色吧。而且书店爆炸的声响刚刚平息，这个时候镇定反而就是一种漏洞。就像王运对罗宗仁的评价一样，这只是一个自诩聪明的人，还算不上真的聪明。任小素将罗宗仁带回了别墅区，直接交到了罗兰和周琦的手中，而他自己则搬了把椅子，默默地等待着周琦对他进行审讯。罗宗仁在地下室里慢慢醒来，他先是慢慢打量着周围的环境，而后看着任小素他们冷笑起来。 不要喝酒，妄想了什么都不会说的。 罗宗仁想说的是，你们不要痴心妄想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这罗宗仁被任小素徒手拔掉了一嘴的牙，现在估摸着还是有点不太适应，说着话嘴里的血就开始往下流，看起来非常惨，非常恶心。罗兰在对面看着莫名想笑， 我说你这下手也太重了，好歹留几颗，你看给孩子弄的话都说不囫囵了。 罗宗仁似乎感觉到了屈辱，放了一句狠话就不再拖延。而周琦则命人拿来了一整套工具过来，开始准备上刑。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